有时候贪不够，没人喝美酒，可岁月不留。人比黄花瘦，夕阳西下，有他一壶陈年老酒入咽喉，舒心斗。年轻时的我，已是个小鲜肉，可时光匆匆。糟老头，几个春秋，徘徊，你容颜也变旧，老太后，你伴舞，我唱歌。 书上的鸟儿啊，成双对，雨水千山啊，我在想着谁？都说是君无忧水。 抬头上花轿，走过新娘桥，左手马古道，岁月催人老，月圆花。